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 大，第48集。 朱韵回身径直来到李寻面前，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停留，弯腰直接将中心体育场的袋子拿起，转身就走。后面高建宏看见觉得奇怪，刚想问点什么，就被吴梦星的各种问题打乱。在朱韵离开教室的一刻，那双已经敲了几十个小时代码的手终于缓缓停下，指尖挠了挠下巴。朱韵一路飞奔来到生活区门口，他顺着门口那条街道从南跑到北，再从北跑到南，路边所有的奶茶店、咖啡店、甜品铺子他通通找了一遍，可哪里都看不到那身土得要命的衣服。半个小时后，朱韵泄气一屁股坐在马路边，浑身是汗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，这上哪儿找去啊。朱韵累得呼呼直喘，抬手看表，已经7点多了，没戏了，赶不上了，白白浪费门票。朱韵自暴自弃地拆开袋子，把票抖出来，一共2张，一张1880。朱韵沉默2秒，然后赶快去翻袋子里有没有票务联系方式，能不能退票啊。这一翻之下，票务联系方式没有找到，他倒是翻到了另外一张纸条。朱韵将纸条取出打开，上面的内容非常简单： 太府宾馆408，车费回来找我报销。 世界天旋地转，朱韵脑人生疼，感觉似乎理解了当年孙猴子被如来佛祖死刻的痛苦。他站起身，报销，报你祖宗。纸条上的笔迹一笔一画，朱韵都能想象到李寻下笔时气定神闲的样子，看得出他极力避免跟过去的家扯上关系，可又放不下唯一照顾过他的姐姐。朱韵出现刚好可以帮他打杂，其实打杂也不是不行，但张嘴说句话能怎么样，非得这么。朱韵忍不住跺了跺脚，路过一个带小孩家长瞥他一眼。朱韵看表还剩20分钟，准点肯定是赶不上了，但如果顺利的话也不会迟到太久。朱韵拦了一辆车。 太府宾馆。 司机一愣。 太府？往前走5分钟就到了呀。 然后还去别的地方，您在楼下等我。 司机一脚油门就到了地方，朱韵冲下车还不忘回头嘱咐： 您一定要等我啊。 电梯一直停在5楼，朱韵直接从楼梯上去，跑到408门口哐哐凿门。 李兰，李兰你还在不在？ 过了几秒，门缝开启一点，李兰战战兢兢地从屋里往外看。 不用打扫，我自己打扫。 谁给你打扫？朱韵推开门拉住他，单手指着自己： 我是我，你还认不认识我？ 你是？ 朱韵已经见识过他磨磨蹭蹭的性格，也不等他回答，拉着他就往外走。 来，跟我走。 李兰使劲拖着。 干什么？你要我去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 哎，你跟我走就是了。 不行，不行，你别拽我。 真不愧是天天干活的，李兰身体消瘦，可力气倒是大得惊人，朱韵怎么拉都拉不动她。最后深吸一口气，回头笑着说： 李兰，前几天你说你喜欢乐队吧？ 她不知道她现在的笑容有多狰狞，李兰看着害怕，没有回应。朱韵维持着笑脸： 我带你去看演唱会呀。 李兰一愣，然后马上摇头： 不用，看演出太贵了。 哎，不。 朱韵摆手： 一点也不贵，白捡的票，不去浪费了。 朱韵和李兰最终在8:20的时候赶到中心体育场，朱韵第一时间带着她去检票，手腕被拉住。她回头看见李兰眼睛通红，盯着体育场外挂着的巨型海报。 就是他们， 李兰开口， 小时候我弟弟带我看的，就是他们的演出。 朱韵一愣，也瞄了那海报一眼。她听过这个组合，是个挺有名的乐团，但朱韵对音乐一向不太感兴趣，从不关注这方面。现在听了李兰的话，她计算了一下时间，在心里由衷感叹这乐队寿命还挺长的。过了安检，朱韵一把将李兰推进去。 快点快点，已经晚了。 演唱会已经开始，整个会场像爆炸了一样，霓虹闪烁，乌烟瘴气。朱韵死死拉着李兰的手，怕她走散。李寻买的票是 A 区前排，他们溜边过去，蹭到自己的座位上。朱韵的位置上被旁边人放了包，他冲那人喊： 喂，这是我的位置，麻烦你把包挪一下。 那人转过头，笑着喊回来： 我知道是你们的。 朱韵登时吓了一跳。 任迪？ 任迪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蛋糕妆，他侧身给朱韵展示旁边的几个人。朱韵定睛一看，那不正是任迪那个不靠谱的乐队吗？乐队成员冲他打招呼。 哟， 朱韵大声回复。 哟， 他低头对任迪说： 好巧啊。 巧个屁。 任迪一脸看白痴的表情对朱韵道： 这是李。 朱韵在说完好巧之后，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这肯定是李寻包下的一牌。在任迪说出他的名字前，他堵住了他的嘴。 嘘。 他皱巴着脸往后使眼色。朱韵没坐，李兰也不敢坐，在后面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。任迪透过朱韵肩膀往后瞄，瞬间了然，对朱韵点点头。朱韵回身拉李兰坐下。 没事儿，我熟人，刚巧碰上了。 演唱会顺利进行，没用多一会儿，李兰已经沉浸在乐队的表演中。说真的，不愧是火了超过10年的乐队，从曲子到表演方式到对整个舞台的把控都炉火纯青。很快演唱会就被推向高潮，所有人都站起来跟着疯狂的曲目蹦蹦跳跳，摇动着手里的彩棒和牌子。舞台灯光绚烂非凡，乐队主唱忘情嘶吼，燃烧一切。朱韵也被这氛围感染，跟着大家站起来蹦跶，无意间看到身边任迪含笑的目光，问道： 怎么啦？ 任迪嘴角微弯，冲他大声道： 你小心着点儿。 什么？ 你别被那个畜生吃死了。 他们位置靠前，朱韵被音响震得胸口站栗。 我也不想，怎么办呢？ 任迪看着朱韵认认真真询问的样子，一把揽过她，仰起头哈哈大笑。结果一直到演唱会结束，任迪也没有告诉他不被李寻吃死的方法。朱韵第一次听演唱会，还是这么狂霸炫拽的摇滚乐，后劲儿实在太大。散场后往外走，浑身抖如筛糠。任迪鄙视道： 你可真行。 朱韵耳边还环绕着刚刚的歌曲，回敬的力气都没有。他头晕目眩地对李兰说： 走，我给你送回去。 回程的车上，李兰第200遍跟朱韵道谢。朱韵被演唱会震得有些犯恶心，很想让她闭嘴，可最后开口的还是那句不用谢。 我马上就要走了，能看到演出想都没有想过。 朱韵掐太阳穴的手停下。 走？什么时候？ 今晚的火车票。 朱韵干瞪眼： 你怎么才说？来得及吗？ 李兰低着头： 我来第一天，我弟就给我订了回程的票，他给我拿了钱，他不想我留在这儿。 李兰声音很轻： 不过时间来得及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回去刚好能赶上。 刚好？当然是刚好了。朱韵干笑两声： 你弟搭起框架来简直稳如泰山。回到太府宾馆，李兰去楼上取行李，朱韵要送她去车站，她说什么都不肯。 不用了，你已经帮我太多了。 李兰把一个大袋子递给朱韵， 这本来是我带给我弟的，他不要，我也没钱给你，你留着吧。 他冲朱韵不好意思笑笑。 你人真好，本来我还觉得这边人都挺可怕的。 其实我也挺可怕的。朱韵没有拒绝，伸手一接之下，手腕差点没折了。什么东西这么沉？ 真的不用我送你去车站？ 李兰坚持。 啊，不用了。 朱韵自己也累得浑身发软，心里对李寻说，这可不是我不送，人家不让。朱韵将李兰带到公交车上，挥手告别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